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清早约你在这收音机，轻松笑笑，犹如在看戏，被窝中享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分享说笑，让你打开心扉，分分秒秒量凭着我与你，在心呼吸令你松口气，能陪伴你多么美，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六点十一分，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节目《Beautiful Sunday》啊！今日就来到2022年的5月29号啦，即是其实今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日啦。今天的你咧，唔知道有冇特别的节目咧？会唔会都考虑下咧，会出去户外啊，或者陪下屋企人呢？不过咧都要睇下天气嘅，因为咧天气都好影响你嘅安排嘅。若然系谂住安排一啲室外啊、户外嘅活动嘅话咧，咁就要更加留意啦。因为今日咧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嘅骤雨噶，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咧系约32度噶，而新界咧亦都会再高多一两度，吹住和缓嘅偏南风。咁啊，展望未来数天部分时间咧都系有阳光同埋炎热嘅，亦都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咧，室外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5%。提埋你咧，就系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属于二嘅，亦都系低水平啦。呢、這个时分咧，6:12，听住香港电台咧，希望都可以呼吸到新鲜嘅空气之余咧，亦都可以呼吸完之后咧，有时深呼吸都可以为你带嚟好心情噶。可能如果你咁早起身，亦都系有啲大事发生都唔定噶。好似咧，我自己今日咧就有个同事有大事发生啦。睇到佢嘅面书专页上面咧都提到，诶，今日有大喜日子，所以琴晚咧可能瞓得少啲，不过亦都可能因为紧张，亦都可能系因为有球赛要睇啦。 新娘穿上白纱，洁白优雅，在这刹那应该有烟花，女大当家，成就一段佳话。 新郎格外潇洒，西装挺拔，开花结果才发新芽，男大当婚，今天把最爱回家， 爱的加法一加一是无限大，用爱将爱增加， 当岁月风沙一加一等于加， 一加一等于加， 愿意吗他永远爱护他， 一万无论贫富和坏就不他， 而何为你和他不离不弃好吗，

听过来自 Gigi 梁咏琪，他喜欢的是你。电话号码18723888，如果你都有点唱嘅说话想打电话嚟嘅话咧，可以透过大气电波将你嘅祝福送出去，就记住打呢个电话啦，18723888。 至少听得多爱是细水长流，吞声忍气够，只能包庇延续你的下流，或者苦中苦吃吧，我居然能承受，良心已硬似石头，就算死都要在你手，是我也会顺手做着这个自己，凭什么使你爱上这奴婢？谁还自以为仍停留十八世纪？什么都有底线，为何要忍？什么使你胆敢横蛮至今？若为了怕与你吵架，沉默却可曾让我像个人？什么好处使我仍然要忍？未讨好你先鄙视自己，害你即点关怪人，原谅你也难容许我，长期难受得忍也是忍。怕你再不回头，谁知我未敢生气，被放生苦过被困死，问我爱到了自卑自贱没有人味，平日不必照镜也会嫌弃，凭言说中用狂人同样也可比，什么都有底线，为何 有好多嘢咧，如果唔合适嘅话咧，忍可能都唔系一件好事吓。呢一曲嚟自林欣彤嘅《忍》，将时间带到嚟接近早上嘅六点半钟。呢、這个时候咧，先听一听新闻报告先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家文报道新闻。一辆的士同一辆私家车凌晨在红磡相撞，的士司机受伤送院治理，私家车司机涉嫌酒后驾驶被捕。事发在凌晨零时，的士沿住贝利街行

早晨时间来到6:35，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的 Beautiful Sunday。今朝早咧，由我 Barbie 林慧喺呢一度，希望可以咧用音乐同埋阵间用大家嘅分享，同你一齐开展一个美丽美好嘅星期天啦。呢首歌咧，简直我自己好中意嘅，因为里面嘅情节都相当之甜蜜噶。 昨夜看到罗马假期，再看着那套好戏，我想起你迷住了漂亮女星，长得多美，持续你一双眼睛，望着便会飞，飞八小时我找到你，太美了，我活在这场戏，一边吃甜筒的你，我与你一边说一边笑，拍照吗？这镜头这一秒，只拍了一出戏。罗马的假期，最爱的主角是 me and you， 我要一起抱进教堂，迎娶你。小酒吧，我跟你分享这啖茶，漫天落霞，还要共你到许愿池，愿你我厮守这辈子，下辈子。 一边吃甜筒的你，我与你一边说，还一边笑，拍照吗？这镜头，这一秒，似拍了一出戏，罗马的假期，最爱的。 我哋把握时间咧，开始接听大家嘅电话咯，18723588，睇下今朝早咧打电话嚟点唱嘅，同埋分享嘅朋友咧，会有啲乜嘢欢乐可以带俾我哋先？早晨啊，邓太。 早晨啊 ，Barbie。 系啊，点啊，邓太？ 我好好，好感恩。 一定系遇到好嘅事情啦，系咪咧？ 因为呢一两年嘅疫情关系咧，大家朋友亲戚都好少联络。咁就。其实心情真的麻麻地的，但是想想真的很多东西都不是必然的， 所以今天想起朋友生日就打电话来祝他生日咯。 嗯，其实都是的，我想很多人都是悟出这个道理，就是因为很少见面的机会啦。以前可能吃餐饭都容易的，即是可能如果有时间都可以见到啦。但是现在就变相呢，就算有时间都未必有机会啦，又要看看那些限令，即是限聚令的措施啦，又要看看疫情的情况会不会来势汹汹啦，大家又不敢见面啦。我自己过去几年都是的，即是除了说最近缓和了一点之外呢，我真的几年都没出过街吃饭。所以真的我都明白啊，大家都可能有这个心态，就是觉得很多东西都得来不易。 是啊， 嗯，咁你讲下你个朋友先，你个朋友系几时生日噶？ 我个朋友咧叫做周艳华， 嗯， 佢系听日生日， 嗯， 我哋十几岁已经相识噶啦， 哇，好难得我讲， 大家都七十几岁啦， 哇，即系六十几年咯，系咪 啊？ 所以真系又系好难得噶， 嗯。都是啊，我而家都谂紧，如果我十几岁识嘅朋友，我而家仲剩翻几个有联络咧，都可能唔多啦，三几个。但如果真系再要维系到我自己一个 double 嘅年纪嘅时候，我都谂紧，到底可唔可以咧？即系因为其实真系难嘅，由细个成长背景啦，跟住可能一路去经历啦，人生唔同嘅嘢啦，都能够维系到呢个友谊，咁呢个朋友真系好难得。 系啊，好难得。咁始终都系有一段时间，大家年轻嘅时候要做嘢。 要拼搏 啊！停咗一段时间咯。 系唔系话可以成日沟通到咯？但系有时咧，朋友嘅嘢好得意噶，即系唔使话日日都揾住嘅。但系间唔中可能呢一年揾佢一次咧，又一样 OK 嘅，都倾到偈嘅嗰种。 系啊，系啊， 系嘛？有时好得意，所以就系即系人同人之间缘分嗰个奥妙之处咯。即系可能真系有啲人咧系好明白你嘅，或者好了解你，好夹嘅。就未必是真的时时见先 work 嘅，可能真系一年见一次，两年见一次，得闲食餐饭咁，得闲可能讲个电话咁都 OK 嘅，隔翻三五七年出嚟见面又唔会生疏 嘅。系啊，因为人而家又即系通讯又好方便啊， 系啊，系啊，系啊。咁你同佢都应该见证咗好多唔同嘅通讯方法咯，系咪咧？即系由以前可能屋企电话，去到而家，哇！喺即系乜嘢嘅软件都可以用到啦。 系啊，而家咪视像啊咁样咯。 嗯，与时并进啊，果然系连个友谊都可以与时并进啊。 系啊，即系有失就有得咁样，我觉得都系。 同埋你哋真系一齐学咗好多嘢啦。 见面嘅机会少，但又可以有好多方式沟通咯。 但你好叻啊！我觉得，即系如果你话你七十几岁，你都仲可以学咗咁多唔同嘅方法去沟通嘅时候咧，我觉得我佩服你咯，真系。我都希望我第时可以好似你咁叻咯。 多谢多 谢。系啊，咁希望你哋友谊永固啦，同埋希望你嘅朋友咧都可以生日快乐。最紧要大家都身体健康。 我仲有件事情咧，我另外有个姐妹咧，佢就喺屋企做家务咧，就跌亲。 哎哟！ 就即系跌亲个头咧。 哎哟！ 就昏迷咗。年半啦，到而家都仲未苏醒。咁我希望佢快啲苏醒过嚟啦，因为我哋好多人都挂住佢，好希望佢快啲可以同我哋重，即系重有一个重聚啊、相会啊、倾下偈啊、去下旅行啊、做下义工啊、去下呢个筹款啊、义务嗰啲。因为我哋时常都系一齐咁做呢啲事情，而家佢年半都未苏醒，令到大家都好挂住佢， 系系， 好希望佢快啲苏醒过嚟咯。 叫下佢咯，多啲人嘅力量得唔得咧？嗌下佢个名啊，叫佢快啲起身啦，同我哋一齐去食饭啦，去玩啦，去做义工啦，咁样。 佢叫周凤兴， 啊，阿凤兴。 好留意你呢个节目噶， 出 事之前咧，佢都听过我同你通电话噶，希望佢可以听到，因为佢依家喺医院里边咧，可能都有开俾佢听，系啊， 咁我哋都多啲叫下佢啦， 起身同我哋一齐去步行啊， 系啊。 系啊，去食嘢。 嗯，阿凤兴，你听唔听到啊？林慧都叫你起身啊，快啲起身听我做节目。啊，同埋都真系希望佢可以同其他啲好朋友一齐啦。有时好难得嘅，真系唔需要讲啲乜嘢嘅，就算见到面啊，见到大家健康啊，见到大家咧都平安咧，其实已经好感动，真系。 最紧要平安啊！ 嗯嗯， 其他见面呢啲都唔紧要啊，最紧要有平安有健康，知道大家都平安就得噶啦。 啱啊啱啊，真系嘅，即系我都有时觉得啊。听到屋企边个边个朋友或者屋企人咁，佢仲系好健康，佢仲系好平安咁，个人已经哇安乐咗好多啦。咁即系可能未必时常可以揾时间去探佢啊，或者真系可以见到面啊。但系真系嘅，知道佢安好已经好好啦。 探添有 事啊。嗯嗯嗯，啱啊啱啊，你都系啦。咁啊，希望你都健康啦。咁你就可以见证住一个朋友咧，都可以开开心心喺你面前出现啦。 系啊，我都希望啊， 一定可以嘅。 快啲醒过嚟，可以同我哋沟通，咁样就好啦。 系啊，等我记住阿冯庆先，得闲就嗌下佢先。 好啊，周冯庆，快啲起身啦、 啊！系啦、啊，快啲起身啦、啊，唔好懒瞓猪啦，要起身啊，擘、啊、大眼啊，系咯、 啊。系啊， 嗯，咁好啦，多谢晒你电话，邓太，咁啊，希望你个个咧、 啊啊、都 事事如意啦， 嗯、 好啦，多谢你，拜拜。 拜拜。 我都知道咧，呢个节目可能都有好多啊喺医院嘅朋友啦，无论你系前线嘅医护人员啦，定还是系真系可能咧系卧病在床嘅朋友，都希望咧可以透过唔同人嘅分享啦，同埋我嘅接到佢哋嘅呢种缘分咧，带俾你哋多一啲嘅正能量啦。因为其实我哋真系有好多嘅故事发生喺我哋身边，未必系我哋自己亲身嘅经历啦，但系可以喺人哋嘅故事咧，其实都可以学咗好多唔同嘅嘢嘅。只要你用心去体会啦，去细味啦，去了解嘅时候咧，其实每一个故事里面咧，大家都可以领会到一啲新嘅得着出嚟。亦都希望大家愿意分享你嘅故事啦，等我哋可以咧透过大气电波咧，将唔同嘅正能量同埋祝福咧都分发开去。好似头先阿冯兴咁，我都希望阿冯兴快啲起身话俾我听，诶、欸，我醒咗啦，林慧咁就最好啦。好啦，听一听下一通电话咯，张女士早晨， 早晨， 早晨啊，点啊你？ 冇啊！我点我先生生日啫嘛，6月1号。 哦，吓就嚟到咯，仲有几日？ 系啊系啊， 仲有几日？哦，呢个系其中一个生日嘅 surprise 嚟嘅，即系嗯。 同埋咧，我奶奶又系6月份嘅。 哦， 吓，同埋阿泳桥啦， 嗯， 因为喺英国嗰度， 系 咁啊，佢过咗去冇几耐啦， 嗯， 咁啊，祝佢生日快乐啦，我哋因为6月星噶嘛，佢哋系， 嗯，吓，有三粒星啦，你识得， 系啦系啦系啦，我个家庭有三粒星啊， 啊，真系好啦， 啊，好好开心打到电话咯， 嗯嗯，我都好开心可以接到你呢通电话，咁啊，希望咧透过大气电波啦，你将个祝福咧，无论系个距离有几远啊。个心嘅距离好近就 OK 噶啦，就可以 send 到呢个祝福过去啦。 系 啦，嗯嗯，系啦，祝福大家啦，最紧要身体健康。 系啊，大家都开开心心啦。 嗯，好，大家咁话，多谢晒你电话。 嗯， 拜拜。好啦，我哋又听一听下一通电话咯。早晨， 阿林慧， 系啊，点啊？点称呼你啊？ 姐，下个月咧就我女生日。 系。 咁咧，我都系生产落，同埋咧，我个长期病患者嚟嘅。我好多谢我女医7年来咁悉心照顾我。 系， 我而家咧就上个礼拜睇医生咧，佢要逼我入院，咁我又唔入，而家要去睇下点样。咁星期一咧就听胆我。 吓、 因为我咧。哎，好似讲预场片好凄惨咁咧， 唔会嘅。嗱，我相信咧，如果你而家都仲有勇气同我哋一齐分享咧，你应该系经历咗好多嘢，走到嚟呢一步，所以你系好硬正、好坚强嘅。我哋千祈唔好觉得自己惨，一定要觉得自己好硬正嘅。 69岁啊，最大啊，凑细佬妹啦，咁啊冇做工啦，食粮揾面安享世界啦，嫁咗得个女吓，即系做咗几十年医院， 系 咁啊，跟住。就食粮凑我，点知我妈爆血管就凑咗我妈4年啦。咁唞咗年，跟住到我老公肾病，又凑咗我老公4年。10年亲眼死咗2个亲人，都系我凑佢哋嘅。咁跟住1个月之后就到我自己生乳癌。咁医好之后以为医好啦，都冇1-2年。咁跟住而家又复发，走咗个肝嗰度。咁我已经喺医度学好冇心机，好颓废噶啦，唔想医啦。咁我两年已经戆我，咁好多得佢医，即系呢2年半来，头嗰轮咧就我大细妹照顾我嘅，即系我大细妹凑我嘅。我真系好多谢我啲细妹咯，咁关心我咯，同埋好多谢我女咯，咁悉心咁照顾我咯。我已经叫做好努力，尽我能力去医嘅，但我真系已经开始医到冇心机啦。 你好叻啊，但系其实真系 冇啦，我就表达咗我自己想讲嘅嘢啫。 因为都系嘅，即系我最近都有个朋友同我讲，身边有个朋友话啊，即系你自己都系一个好照顾人嘅人啦。咁啊，有时都俾机会人哋照顾下自己啦。其实你正正都好似我个性格嘅，我觉得，即系你都好无私去付出照顾你自己生命中有其中2个好重要嘅人。啦，妈妈啦，或者丈夫啦，花咗好长好长嘅时间，跟住之后咧，可能你咧就轮到你要啊唞一唞啦咁。咁但系咧，有时我哋好难讲嘅，即系我哋预测唔到今日发生咩事，听日发生咩事。咁但系可能就真系做咗好多咧自己唔会后悔嘅事情，即系譬如照顾咗你自己重要嘅人啦。轮到你自己去病嘅时候，可能你有好深嘅体会，你比我哋一般人有更加深嘅体会，就系知道啊，原来病人咧个心态系点嘅，或者病人嘅起居系点嘅。可能你又将呢一种爱咧， 嗰个精神传承咗落去俾女女，所以女女又好无私咁样去睇住你啊，因为一个榜样啊，妈妈都系咁嘅之前咁啊照顾翻你，咁所以其实呢啲好正面嘅价值咧，你系不断咁样由你自己以身作则咧去散播俾身边嘅人，咁所以我反而觉得喺你身上咧，我睇唔到你头先讲嘅凄惨咯，我睇到好坚毅嘅精神啦，好不屈不挠嘅精神啦，同埋其实你系用你自己嘅生命去感染咗好多身边唔同嘅人，无论系俾你照顾嘅人啦，还是系决定咧放低晒所有嘢去照顾你嘅人，其实你燃亮咗好多人嘅生命同埋希望，所以我觉得你呢咁多年，即系十几年夹埋你去照顾人，或者你自己病患嘅过程咧，其实系一个好正面同埋好有鼓励性嘅人生故事嚟嘅。我都希望我同你个女一样啊，你唔好放弃，因为你呢个精神，只要你咬紧牙关去到最后。点都好，你嗰个精神我哋都好敬佩嘅，我都好想即系代表我哋听紧收音机嘅朋友同你讲一声加油，同埋真系要继续奋斗落去啊！ 好啊，多谢晒你。 系啊，我希望之后再会听到你打电话嚟同我讲啊，我冇事啦，林慧咁，咁就最好啦。 我之前打过嚟噶啦，不过冇接过啦。 我都多谢你。 打过好多次噶啦，今次好好好。 系啦， 好好彩， 有缘分啦。 连讲电话都记错咗我企嗰边。 但系都博得通， 唔会。 每个人咧喺每一个时候都总会有唔同嘅状态嘅。可能呢一刻嘅你唔系最强嘅你，但系你亦都唔好觉得自己因为唔系最强嘅时候咧，就觉得自己冇用或者觉得气馁。因为有时都俾机会人哋照顾下自己啦，或者俾机会人哋去做下最强嗰个啦。咁你自己偶尔做下弱者，其实都未尝不可嘅。咁所以 我觉得 OK 嘅， 唔好咁样谂，真系唔好咁样谂啊！ 嗱，你嗰阵真系好辛苦噶喎。 嗱，你自己都经历过做照顾人嘅角色啦，咁你都唔会觉得辛苦嘅时候，你就要明白照顾你嗰个人最希望听到嘅就系唔好觉得佢辛苦咯。你应该享受佢对你嘅爱，同埋你应该用你自己最正面同埋积极嘅态度去话俾佢知，你照顾我系有价值嘅，我一定要向前行，我一定要努力。呢、這个就系对佢最好嘅答案咯，我觉得。 但我行到心灰啦。 明白嘅，明白嘅。偶尔俾自己放松一下，可能做一啲自己好中意做嘅事，但系咧，真系一定要咬紧牙关向前行。我相信你得嘅。 但我又好衷心多谢我啲细路妹，个个都对我好好关心我咯。 当你好气馁嘅时候，谂下身边一啲好爱锡你嘅人啦，或者佢哋曾经俾过你嘅一啲鼓励啊、支持啊，可能系一个拥抱又好，一个眼神又好，一个讯息又好，一个问候又好，呢啲咧全部都可以鼓励到你咧喺气馁嘅时候继续向前嘅。我觉得你一定得噶。 好多谢晒你嘅鼓励、 好啦， 我尽我能力啦，又吓， 尽力尽力， 努力睇下得唔得啦， 啱，尽力就系最好嘅答复嚟噶啦，我觉得， 好， 多谢晒你电话，唔好客气， 拜 拜，好唔容易，我觉得即系遇到生命嘅斗士，我自己算好好彩啦，人生里边我见证过好多唔同嘅呢啲故事啦，亦都多谢大家咧愿意打电话上嚟同我分享啦，其实喺你哋嘅故事里面咧，我觉得获益良多嘅，因为。每一个人的故事和经历我们控制不到，但是可以在人家的故事里借镜，更加珍惜我们自己拥有的一切，那就已经是对得住自己和对得住自己身边爱你的人了。好，我们现在找紧时间听一听下一通电话了。喂，早晨，罗女士，早晨。 我是罗女士。 是啊，怎样 啊？你好啊 ，Bobby。 是啊，是啊。 我有两件不开心的事想说。 哦哟，做什么事啊？ 因为我上个礼拜呢喺旺角被人偷咗个电话。 哎哟。 咁呢嗰啲真係好烦囉。 即 係要隔你知电话里面即係同埋里面有身份证同埋有嗰张八达通。 哦，即係你係嗰啲将两张卡摆咗落去个电话套嗰啲系咪呀？ 係呀係呀，佢有电话套。係囉，我一唔小心囉，我已经按住个电话㗎啦。咁我试緊喺我个鞋铺去试緊对鞋啦。咁即系个背囊咧，咁啊揈咗喺后边啦。咁啊试完之后，我揈翻即系嚟前边，已经察觉到唔见咗啦。 好快手，可唔见咗。 系啦系啦，即系搞到我成个礼拜，即系成晚，即系晚晚都冇一份咯。谂啦，点解咧？点解咧？一刹那之间啫，一刹那咁啊。同埋咧，你知好麻烦噶嘛，因为 啲手续 又 麻烦， 系啦系啦， 明白。 八达通嗰度仲有2000多元噶，咁即系钱啊其次啦，最紧要手机，你知手机啲资料咧好难， 又要补翻张卡啦，有啲人又搵你唔到啊，又冇晒啲电话号码咁样，系咪啊？ 系啦，同埋要由头即系。 要重新嚟登记过嗰啲嘢咯。 明白啊，明白啊。而家即系好便利嘅，手机里边有好多嘢咧，可能系联系晒你嘅生活嘅，揿个掣就 OK 噶啦。咁但系咧，如果你一唔见咗个手机嘅时候咧，就哎呀大件事啦，所有嘢都唔记得晒啦咁啊。 连我啊去差馆啊，佢个差人叫我落个即系啲亲戚朋友个电话， 都谂唔起啊！ 你冇可能会记得某一个人嘅电话，你甚至自己嘅电话都唔会记得噶嘛，系咪？ 系有时会 揿啊某君咁啊揿到啦嘛。 系 啊，个记电话完全记唔到，一个电话都记唔到。即系自己唔见咗电话，再打电话，即系根本自己都唔知道打俾边个，都唔知道佢电话。 咁最后点算啊？ 几惨啊！真系好痛苦啊！成个礼拜都好似唔使瞓咁。 明白啊，明白啊，那个心理压力会好大嘅，同埋咧，即系经历完唔见嘢啦，跟住又要再一个漫长嘅过程啦，然后再要喺个过程里边去补领翻一啲自己嘅证件啦，各样嘢啦。 咁呢件事系撇开啦，咁第二件咧，我妈咪咧又入咗医院啦，佢好高龄噶啦，即系104岁噶啦。 哇，好叻啊！但系 出入医院咯，成日出入医院，而家又喺翻医院嗰度，即系。我希望佢六月生日嘅，咁我希望佢即系唔好受咁多痛苦咯。佢好惨啊，入咗医院，即系成日抽血不停咁，医生咧成日不停咁入医院就要抽血噶啦。佢唔知佢咩事啊嘛，不停咁抽血，人都干，即系抽干啦，系咪咁讲啊？ 系，明白明白。不过个意志力好强啊，即系虽然佢100几岁啦，你哋可能会觉得佢未必系百分百好似你哋一样咁精灵嘅，咁但系起码我觉得咧，佢有个斗志去配合做呢啲嘅措施嘅时候咧，其实已经好叻噶咯。 系咯，拖赖咯，即系佢算系咁咯，即系冇乜话嗰啲即系长期病患者嗰啲咯，即系退化唔认得人啊。同埋即係有嗰啲小毛病嗰啲病痛咁啊，要即係要入醫院啊檢查咯 即 係希望佢六月生日嘅，咁我希望佢即係唔好咁痛苦啦，即係一路平安度過咯。 係佢有你哋愛錫咧，同埋關心咧，我相信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嘅事情嚟嘅，又教得你哋咁好，咁所以真係 開心嘢啦。我侄女咧就7月幾結婚，已經拖延咗好多次噶啦。 哦，因為疫情係咪啊？年年又延啦。 咁希望佢呢次咧就開開心心度過咯，即係祝佢新婚快乐啊，结婚即系开开心心咯，即系白头到老啊，两个咁咯。 系啊系啊，即系都希望系咁样啦。即系我知道好多朋友咧都好犀利噶啦，嗰个耐性咧就系话，哇喺个婚礼咧连完一次又一次，嗰啲宾客名单咧赶完一次又一次，因为嗰个人数成日都变啊嘛，啲酒席又变完一次又一次咁样。咁但系呢个咧就正正系咧引证到咧，无论系乜嘢事都好，即系无论个世界点样变都好咧，两个人嘅爱都系好坚定嘅，即系点样改都唔发脾气吵架嘅，唔怕嘅，有咩事沟通同商量就搞得掂噶啦。我成日觉得咧，即系疫情底下咧，去结婚啦，或者系过咗疫情之后先至安排婚礼，甚至补摆婚礼嗰啲人咧，系特别恩爱同埋特别如胶似漆嘅。 系啊，因为成日咩嘢都要 delay 咁啊，一路延，你要搞好多手续噶嘛。 同埋好似系提前咧试咗结婚之后两个人嘅磨合同相处咯，即系因为成日都要有啲嘢攞出嚟倾嘅，即系一齐解决。决问题嘅，咁应该之后咧结咗婚之后嗰个沟通会更加好嘅。祝福佢啦。 最后希望咧好心人士，如果捉到我的电话，希望佢交翻旺角差馆啦，因为我喺旺角差馆嗰度报失嘅。 系啊， 咁钱啊算数啦，即系。钱啊，再揾得翻嘅，因 为 我啲资料咧好难揾得翻嘅，即系里边啲相啊，系纪念性噶嘛，好有吓，系啦，系啦， 明白，系啦，咁啊，希望你可以揾得翻你嘅失物啦，同埋即系如果有心人士咧，记得一定系啊，执到人哋嘅嘢咧，一定要交翻去警署啦。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早上时间来到7:09，欢迎你收听第二小时的 Beautiful Sunday， 听紧嘅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咁直播室咧，除咗我林慧之外，亦都有格先生。Selamat pagi， 格先生。 Selamat pagi， 格 Barbie。 Selamat pagi， Hong Kong。 Selamat pagi， 特曼。 嗯，亦都要提一提大家咧，因为咧今日咧早上嘅天气咧大致多云，同埋早上会有一两阵骤雨。如果咧呢一个天气咧，嗱虽然话28度都唔算系非常之热，咁不过咧我相信有好多朋友都已经觉得哇，都焗焗地热热地噶啦咁。咁加埋咧相对湿度83%咧，都有少少即系翳焗嘅感觉嘅。我觉得落得出雨就凉爽啲啦，如果未落出雨嘅时候咧，可能真系会沤雨咧，就都几怕嗰种湿湿立立啊，而且系好焗嘅感觉啦。咁特别系如果咧，即系呢啲时候有啲户外活动要进行嘅话咧，我觉得咧无论系观众啊，定还是系工作人员，特别可能咧要出努力嘅朋友咧，就会比较辛苦一啲啦。咁大家可能咧一心都谂住，如果可以咧控制到个天气唔落雨就好啦，或者搞活动咧，大家就最希望嘅一日咧就系控制到佢咧有 event 嘅时候咧就停雨，跟住冇事嘅时候咧可能系 stand by 啊，或者系彩排嘅时间咧就落一阵啦，唔好咁过分啦，落少少雨咁样。或者而家其实香港越嚟越发达嘅一样嘢就系咧，好多嗰啲活动咧。都会俾一啲透明嘅雨伞，可能啲司仪啦担住啦，或者咧尽量喺台侧边嘅位置咧都搭咗啲帐篷咧，就遮住啲嘉宾啊、等候区啊，咁令到大家唔好咁狼狈嘅。通常都会好多呢啲几手准备嘅。 咁如果係譬如話香港嗰啲人做 event 嗰啲都係會睇返咩天氣㗎啦，應該咁最驚係真係如果 outdoor 啊喺户外嗰啲呢，如果係真係譬如話 Barbie 如果結婚嘅時候係以前喺 outdoor 嘅時候呢，係咪嗰一未到嗰一日嘅時候都好緊張呢，會唔會好天㗎，會唔會好天㗎， 都會留意一下嘅，但都冇得揀。 又平時如果係夏天嗰啲，我諗成日落雨嗰季咧，你會個緊張啲嘅。你又想係好天氣嘅，但你又唔想太熱，你又唔想太咁猛個太陽咧。係如果咧啱啱好嗰啲咧，最好係真係有太陽，但係有雲遮住。有段時間，所以又唔係太熱嗰啲，有少少風，但又唔好太大風，吹到成頭亂曬嗰啲，實在係要真係你想要嗰個天氣咧，就係、是。真係 normal， 真係溫和嗰啲嘅。 都係嘅，即係你總會祈求住一啲好天氣，就好似之前咧，你如果睇一啲報道嘅時候咧，都見到有一啲咧，可能係影星咧，為咗行一啲影展嘅紅地氈咧，就哇凍到暈咗啊，或者為咗著嗰套衫咧，可能只能夠咧喺腰間啊或者背脊咧黐一啲暖包啦，或者手執住一個細細嘅暖包咧，咁就去叫做抵嗰個天寒地凍啊。咁但係最撚尾個身體可能都未必真係支持得到個低。所以其实咧，热嘅时候咧，你又会觉得好热啦；冻嘅时候，你又会觉得好似太冻。如果做室外嘅event 活动嘅话，有冇啲职业或者有冇啲人咧可以控制住个天气，令到所有嘢都好顺利嘅咧？有冇啲咁嘅嘢噶？到底 印尼有，印尼有吓。呢一个啱啱想讲啫。 我其实唔系好相信可以控制到个天气啦，系嘛？预测都话啦，控制点控制啊？ 讲我就未听过，我你就要去嗰度介绍啦。日后香港有冇？但系印尼咧。就有一個職業係叫做巴旺呼真， 巴旺呼真， 呼真個意思係雨。咁巴旺個意思係真係咧可以控制啲雨嘅。咁就英文應該叫做係 rain charmer 啦，即係即係雨師啊。咁印尼嗰啲唔使控制啲落 rain charmer。即系点啊？佢可以控制啲鱼 嗱？ 点控制？ 话咧就系咁样嘅。话说吓，话说咧就系、是，如果譬如话就嚟落雨嘅时候，佢系可以同啲鱼沟通沟通。 即系点啊？ 咁就令到咧啲、 啊、 鱼咧一系啦，就是、好似你讲嘅就 咁，我都识啦。 咁即系同鱼沟，但系你同鱼沟通，即系鱼唔睬你，你佢同鱼沟通分钟，鱼会听佢讲，系咁样啦。信唔信系大家自己听一听。 即系个过程真系咁嘅，见到嗰个人。 就話係咁樣嘅，咁咧就係、是、如果係譬如話好大雨嘅話，佢會同啲雨溝通完就話，一係就唔好咁大雨啦，或者停一停先啦，陣間休息嘅時候先再落一落啦咁樣，或者咧係譬如話啲雨咧，你 hold 住先，陣間完成咗個 event 咧，你先去嗰度落啦。 或者啲雲咧就搬過去少少，移過去少少，呢一度 咁複雜嘅指令都得嘅。 就係所以呢一 難過 train 寵物咯，我覺得 呢一份工咧就唔係個個都識嘅，就話係印尼嗰度咧係有幾個咧就係好 top 好 top 嘅呢個語師，就係如果係有 event 嘅時候咧係會叫佢哋嚟翻工嘅。有啲咧就話係一 team 嘅喎，如果你個 event 係大嘅話。唔係淨係一個人嘅喎，因為咧係太過大咧，嗰啲 event 咧一個人搞唔到嘅， 溝通唔到，即係可能有好多嚿雲，一個人傾唔曬咁多嚿。 冇錯啦，就有好幾個。咁咧，如果係印尼嗰度做 event 咧，好多啲主辦單位咧，都會需要佢哋喎。你覺得係乜嘢 event 會需要啲語師咧？嗱， 咁一定係室外活動啦，首先，第二就可能係一啲重要人物要出席嘅活動，咁佢哋就會。需要一个咁嘅语师去沟通一下，以散万全，一定唔可以改期嘅呢样嘢。 通常咧，如果系真系， 唔好意思，我谂到一样嘢，可能系如果落雨嘅话，会对于嗰、那个活动嘅安全构成影响嘅。 嗯， 系咪真系啊？ 嗯， 例如揸车有关嘅， 啱啱咧对上咧印尼突然间直情新闻都有报咧，系有一个系跑车嘅活动，系 MotoGP。 系 嗰一个咧，系嗰一日系话系落雨，如果系落好大雨咧，那个跑车嗰度咧，连单车嚟嘅应该就比较危险，就真系个雨师系出嚟。通常啲雨师你见唔到嘅，系唔会出场嘅。嗰一次咧真系出咗场，行去个 track 嗰度行嚟行去，咁、就变做啲外籍嗰啲新聞報導員咧就覺得呢個係邊個嚟㗎？突然間暫停，有個人行去個 track 嗰度跑車嗰啲就做咗啲嘢，咁 應該 係 個 邊個嚟㗎咧？ 個比賽或者個活動係進行到一半嘅， 係啦， 跟住就有個人行出去個賽道嗰度， 冇錯， 唔知做乜嘢咁樣， 咁就變做嗰一次 拍低㗎啦。其實真係 有，有，咁就個個就覺得，咦，好。搞笑喎、哦！呢、這個係咩嚟嘅咧？就嗰一次開始，就呢個語師咧就變咗個 profession 咧就 hit 咗。咁同埋呢個嚟緊咧，喺雅加達咧有個真係跑都係 Formula E 啊，都係話係會用語師。同埋仲有咩咧？搞翻俾佢哋嗰啲，譬如話係結婚嗰啲，好簡單，好都分分鐘會用啲語師嘅。但係你見唔到佢嘅，分鐘佢同啲大啲你嗰啲嘉賓差唔多，你所以唔知佢意思。 哦，咁样嘅，即系请咗，但系佢都几隐藏嘅个身份，唔系话好高调咁样喺个人群里边行嚟行去。嘿，我系我系我 系 去边插嘛咁。 冇错冇错， 唔知有冇得学嘅咧？我觉得几有用喎呢样嘢。 唔知道啊，但系亦都系咧，听嗰啲语师就话咧，如果系耶加达嗰度咧，系佢哋系会有户外 concert 嘅，outdoor 嘅 concert。外國嗰啲 artist 嚟香港，嚟印尼嗰度耶加達開 concert 咧，亦都係會用語師嘅、哦。 即係到底係咪真係可以有一門咁樣嘅技巧去溝通咧？即係我覺得有時咧就信不信由你啦，因為我自己未見過啦，咁我覺得好得意啦嚇。咁唔知道有冇得學咧？我比較有興趣想學下同語溝通，咁好有用啊！你明唔明啊？即係當我出門口嘅時候唔記得帶啫嚇，等我同舊雲傾下先咁，可唔可以唔落住？可唔可以晏晝先落啊？咁樣。唔知 work 唔 work 咧？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剛才我在咪后咧都问阿格先生啦，我到底个结局系点咧？即系出现咗头先所讲嘅嗰个职业啦 ，rain charmer 雨师之后咧，系咪真系可以令到个天气有呢个扭转乾坤嘅动力咧？ 嗱，格 Mary， 因为呢一个消息出咗咧，系直情系全世界嗰 系啊，香港报纸都有讲，其实 有讲啊嘛。咁你觉得系 work 唔 work 先报纸会写咧？ 你可以唔 work 都写。是不是不 work 都寫其实都几特别啦我觉得。同埋呢我都忍唔住头先上网 check 咗一次到底你头先讲过报道系点呢即系电单车比赛咁样。咁跟住就睇到有一名女士啦几得意喎我觉得佢好有时代感因为首先佢戴住头盔落赛道啦佢有呢个安全嘅意识啦。 危险嘛。 但我有时觉得其实呢你落赛道戴头盔系冇用 的。你睇到佢系冇着鞋嘅。 是咩？我睇唔到喎，影唔到对脚喎。头先 系 冇着鞋嘅，即系有戴头盔冇着鞋，咁都好似着埋对鞋系咪好啲啊？走得快啲啊，有乜事啊？因为我考虑嘅佢唔系跌身撞到个头啊，佢要走得快咯。如果有啲咩事要开车啊，你要即系走避嘅时候，你戴个头盔好似唔系好帮到手。 但系危险啦，你嗰度撑到个脚嘅时候，但系冇着鞋嘅，系 啦，我谂系仪式啦，唔系啊，即系唔着鞋定个人喜好嚟噶？ 唔知啊呢样嘢。 OK， 咁但系见到佢即系嗱，嗰位女士嘅装扮就系普通衫啦，又唔系话即系有啲咩好奇装异服咁样啦。个样亦都好普通啊，我觉得即系亦都唔系话画到要花面啊咁样，即系都冇呢样嘢嘅。咁但系唯独是就见到佢都有拎住一啲可唔可以叫做工具咧，定还是叫做器材咧？我唔知啦。咁嗰样嘢应该系帮助佢去同啲鱼沟通嘅，我相信。系啦，咁我唔知道嗰个魔法喺边度啦，咁但系即系见到大概个画面就系咁样咯，即系见到原来有工具啦，拎住一个类似系咪叫做铜嘅钵咧，然后会敲下佢啊，跟住之后又不停咁样讲嘢啊，咁样，咁呢个系其中一个方式啦。因为头先阿格斯成日都俾我睇咗咧另一啲嘅方式，即系我估可能有好多唔同嘅门派嘅，即系大家可能用嘅方法都唔一样啦。咁其他人嘅方式又系好唔同嘅，有啲可能真系要坐喺度啊，眯埋眼啊，合十啊。即係好多唔同嘅動作啦，要去做呢件事啦咁，咁所以即係都係一個地方嘅文化嚟嘅，同埋真係都係嗰句啦，信不信由你咯。到底嗰個功效停咗雨或者個雨係好咗，到底係咪真係關嗰個人事咧，定還是係大家集體嘅心理作用咧？嗱，其實嗰個可能唔係一個雨師，即係佢唔係求雨叻。佢只不过系预测天气叻啫，会唔会系咁咧？ 因为真系每次有雨咧，未必系咁大城市全部都有雨噶嘛，有啲局部地区有雨。 系啊，嗱，例如我识睇嚿雨云嘅走向，跟住我知道，差唔多，差唔多啦，三分钟之后嚟啦，咁样。 知道有啲风会吹个云过隔篱咁 样。系啊，会唔会气象师都可以做得到咧？即系譬如，如果我本身有一个预测天气嘅能力，嗱，首先我有一个预测。天气嘅能力咧，来自天文台啦，即系我睇咗天气报告，譬如我知道今日朝早有一两阵骤雨咁样，跟住可能咧我就识得睇嗰啲风向啦，即系譬如睇到啊，大概啲云系点样喐嘅。咁如果我假设我自己啦喺个场地啦，如果我要扮一个 rain charmer 嘅时候咧，我可能咧就会咁样啦，啊睇到大概咧今朝天文台讲咗个预测咧应该会落雨，咁我就会同嗰啲主办单位讲啦，今朝咧。本身就会落雨嘅，跟住咧，我就会开始攞我嘅架撑咧，就行出嚟啦，望住嚿云，差唔多，差唔多，差唔多嚟啦。跟住我就，雨应该差唔多要落啦，格先生。 我哋都暂停先，唔系我意思系我哋暂停个 event 先， 系啦。 咁大概应该睇个旧云，应该落大概15分钟。咁我哋暂停， 系啦，我哋暂停15分钟，系啦，冇错。跟住就同主办单位讲啦，15分钟之后我哋再继续吓，跟住。 就喺13:30嘅时候，我就开始行出嚟啦。嗯，我就开始咧拎埋我嗰个嘅架撑咧，我就开始同牛云讲嘢啦。嗯，你分半钟好走啦，你分半钟好走啦。然后咧就开始预势咯。嗱，呢个就系咁，阿先生同我头先话啊嘛。到底嗰、那个天气有冇真系因应住佢嘅同牛云沟通完之后改变？咁你就话个雨系落细咗嘛？是咪 系细咗，同埋变做真系后尾嘅时候咧就停咗嘅、 嗯。 但系佢又话嘅，佢因为佢后尾嘅时候真系好 hit 啊嘛，呢、這个人咁早有 interview 佢咧，佢就话佢嗰一日咧，佢令到咧系唔系停晒，亦都唔系咧变做系阳光普照。佢、 嗯、 令到咧系后尾嘅时候咧 break 嘅时候有少少雨，但系都有云嘅，所以你哋大家睇个赛跑嘅时候咧就舒服。唔会晒亲、 哦，好贴心啊！仲、嗯、帮你谂埋，即系如果太晒咧，又惊你辛苦啦。 冇错，冇错，冇错。 同埋惊，诶，唔可以咁样嘅，即系通常啲人都会咁样噶嘛，即系都会帮佢讲翻嘅，就系、是、因为如果咧，我哋太过改变佢咧，咁大家可能又唔协调啦，可能又会失衡啦。咁所以咧，就同人相处同沟通一样嘅，唔可以一方单方面迁就，即系唔可以叫嚿云就你噶嘛，唔可以成嚿融咗咁啊，唔 OK 啦，系咪先？下次唔会再帮你啦，因为觉得叫我咁样屈就嘅咁， 让一步，系啦，让一步， 系啦，系啦，就咁啊！一人就行一步，唔系我行一步时，嚿云又行一步，系咪先？咁所以咧，嗱，你就唔落呢一阵啦，等我个比赛咧顺利完成先，跟住可能咧睇到下一嚿雨云差唔多嚟嘅时候，又讲暂停，暂停，我哋又暂停15分钟先，跟住之后咧又再行出嚟同嚿云沟通下啦。今次都系咁样，都系你一步，我一步，嗱就解释到我哋今朝早嘅天气啦。因为今朝早咧大致多云啦，早上亦都系有一两阵嘅骤雨嘅，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而市区最高嘅气温咧系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多一两度嘅。嗱，如果你都想试下咧，感受下呢个 rain charmer 嗰种嘅魅力同埋风范咧，可以试下好似我头先咁样，即系你翻到屋企咧就同屋企人讲啦，嗯，我阵间咧。就可以令到咧今朝早有一两阵骤雨同埋多云，不过咧日间阵间部分时间会点啊？会有阳光同埋炎热嘅。咁如果今日咧有人经历过呢一种嘅天气，觉得诶好似都系高唔过32度，因为最高气温32度嘛。咁你咪好准咯，系咪可以咁样咧，教先生？ 试下， 试下系嘛，跟住再望下屋企个温度计，啊，室外录的气温原来系28度，再睇埋个时温湿，原来系相对湿度84%，不过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未必 feel 到啊吓，二属于低水平嘅。呢、這个时候咧，我哋听一听7:30嘅新闻先，转头翻嚟有最后半小时 Beautiful Sunday 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一架的士同一架私家车凌晨在红磡相撞，的士司机受伤送院治理，私家车司机涉嫌酒后驾驶被捕。事发凌晨0:00多，的士沿住比利街行驶，驶至十字路口的时候，同由红磡道驶出的私家车相撞，的士司机头部受伤，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私家车司机未能通过酒精呼气测试，被警方拘捕。警方正系调查系唔系有人冲红灯。屯门兆安苑定乐阁呢个单位发生爆窃案，损失总值大约70万元嘅财物。昨晚大约9:30，警方接获一名44岁男子报案，话单位的窗锁被破坏，屋内有搜掠过的痕迹，怀疑遭到爆窃。警方接报到场之后，经初步点算，发现损失6只总值大约52万的手表，约值17万元的首饰，同埋大约10000元的现金。尼日利亚一间教会举行慈善活动的时候发生人踩人事故，至少31人死亡。目击者说，死者包括一名孕妇和多名小童。 事发在南部河流州首府哈科特港，当地一间教会准备向穷人分发食物和礼物。警方说，活动原地当地星期六朝早九点开始，但几十人早在清晨五点已经来到轮候。不知为什么本来上了锁的闸门被打开，发生人踩人，事故中还有七人受伤。警方正在展开刑事调查。俄罗斯国防部宣布，星期六在巴伦支海成功试射高射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国防部说，导弹从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号护卫舰发射，成功命中大约1000公里以外的海上目标。又说，今次试射是在新型武器测试框架下进行，目标监测数据显示导弹飞行符合设定。俄罗斯之前已经多次成功试射高射高超音速巡航导弹。俄罗斯传媒报道，高射导弹可以从护卫舰、巡洋舰和潜艇上发射，最大射程1000公里，可以摧毁所有类型的水面舰艇和地面目标，而且无法被导弹防御系统或者防空系统拦截。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朝早有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最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两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1演艺盛会呈现粤剧《龙凤争挂帅》。 一对欢喜冤家本来互相倾慕，但偏偏放唔低面子，各不相让，最后要争住上战场。 年青演员杜永森、林子清落力演出，为大家带嚟热闹野笑嘅连场好戏。 演艺盛会粤剧《龙凤争挂帅》， 今日下昼一点，港台电视31。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好重要，人生里面最重要是感恩。因为点解呢？有些人呢成日觉得只睇到自己冇嗰个部分。咁你越睇呢嗰件事呢就越嚟越放大。本身你唔係真係咁冇嘅嘢，你就变咗呢更加冇。好多时係你觉得人哋咁睇你，形成呢自己又咁諗，人哋又觉得。Hello， 我係刘小慧，佢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好心情经理人。 我係 Alex 李志刚。 日日听风骚，人工系越嚟越高。 日日听风骚，个个都话好好好。 日日听风骚，个个有工开有嘢捞。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继章、马小强、李丽蕊， 风骚快活人。 Beautiful Sunday， 格芭比，格先生。 时间来到早上的7:36，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 Beautiful Sunday。 Selamat pagi Kak Sinsa。 Selamat pagi Kak Barbie。 Selamat pagi Hong Kong。 Selamat pagi teman teman。 刚才7:30之前就讲了一些大型的户外活动，会有一些特别的雨丝 Rain Charmer 的一些职业。当然如果你要计划你自己今天的行程，都要留意今日本港地区的天气预测。今天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而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会再高多一两度，吹着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数天，部分时间是有阳光和炎热，亦都会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内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5%。再提问你，就是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属于低水平2度的。 Sekarang temperatur 28 derajat Celsius, humiditas udara 85%, dan kualitas udara itu bagus karena cuma dalam angka yang rendah kalau seandainya polusinya. Dan hari ini berawan, pagi hari akan ada hujan 1-2 kali, di pertengahan hari akan sangat bermatahari cerah dan panas. Paling tinggi di perkotaan bisa mencapai 32 derajat Celsius. Sedangkan di daerah New Territories bisa lebih tinggi 1-2 derajat lagi. Dan juga berangin ya. Dan kedepannya 1-2 hari juga ada masanya cerah dan juga panas. Dan bisa 1-2 kali juga hujan. Sudia malulu. 你知。 Mau pinjamin minyak gosok? Nyeri punggung bawah ya? Alasan utama nyeri punggung bawah adalah otot punggung yang tegang. Kalau tidak cukup perenggangan, bisa nyeri. Dari informasi, sebab sakit punggung adalah otot punggung yang selalu tegang, duduk terus dalam jangka panjang dan tidak bergerak, atau postur buruk yang berkepanjangan. Gejala awal biasanya ringan, seperti otot kencang yang membuat capek. Gara-gara itu kamu minta minyak gosok kan? Ingin dipijat untuk melonggarkan otot ya? Tapi ini tidak bisa menyembuhkan atau mencegah nyeri punggung bawah loh. Punggung terdiri dari tulang belakang, urat, dan otot. Postur buruk dan ketegangan terus-menerus dapat menyebabkan mati rasa dan rasa sakit. Dan kalau-kalau skiatika, bisa mempengaruhi tungkai dan kaki. Maka, cara paling efektif untuk menangani masalah tulang, sendi, dan otot seperti ini adalah memperbaiki postur. Juga boleh mendaftar di pusat kesehatan distrik setempat atau District Health Center untuk mendapatkan informasi tambahan tentang pencegahan masalah tulang, sendi, dan otot. Mari mulai hidup sehat bersama District Health Center. 二台话你知，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先生咧，头先喺咪后问咗我一个问题啦，我觉得都几有趣，可以问下我哋嘅听众朋友啊。 你觉得如果系印尼嗰啲鱼丝咧，出街咧，使唔使带遮啊？同埋会唔会揼湿嘅咧？ 睇下佢会唔会同嚿云倾唔掂啦，即系例如闹咗交咁，可能就要带翻把遮咁样。 或者佢嗰日哦俾云，你 free 啦，你中意啦，你要落就落。 即系要放假系咪啊？都系嘅，即系好似我哋嘅格格咁样啦，一个礼拜都要放一日假啦。咁会唔会同嚿云沟通，嚿云都需要放假咧？咁样。 但系真系有人都有问过嘅，因为点解咧？譬如話我同你係好近嘅 ，Gary， 你有 event 我都有 event， 你用雨絲我都有用雨絲，咁、你嗰嚿雲你叫佢搬去我嗰度，但係我嗰度嗰個雨絲就叫我嗰個雲搬去你嗰度，咁點咧？會唔會打交？ 咁喺中間得唔得？ 咁就話係會唔會大家要溝通溝通咧？啲雨絲咁就唔好搬去大家嗰度啦，搬去、或者另外一邊，類似點樣？但如果另外一邊都有雨絲咧，全部都 event 咁點算？ 咁嚿雲咪喺中間行嚟行去咯，所以你見到啲風有時吹呢邊，有時吹嗰邊咧， 或者係你個 break 嘅時候咧，就係、出去你嗰度先。 我、即係可以夾時間 咁。可能咁樣啩，但係呢樣嘢，但係呢樣嘢真係幾有趣嘅喎，真係。同埋咧，喺印尼嗰度就話呢個係已經係古老嗰啲方法啦嚇。咁啊，真係信不信真係由你啦。但係有啲人就話：，唔信呢啲嘢，邪教嚟嘅，唔啱嘅。咁就真係睇翻自己啊點樣睇啦。 嗱，如果我覺得咧係冇乜傷害性嘅，即係唔影響到人哋啦。而又真係唔需要話有好大犧牲可以學到呢個技能咧，我個人嚟講。我系几想试下学噶，真系好有用啊！我觉得 听讲呢个系天生噶， 即系天生， 所以就唔系好多人系识噶咯。 唔系先，天生有呢个能力去发掘啊！咁可能我有咧， 可能啦，你试下。 我唔识啫， 去印尼嘅时候睇翻你自己有冇呢个可以沟通沟通嗰啲。 香港嗰啲云会讲广东话噶，我想唔 試下先行出去 空間。我唔知喎，會唔會咧？呢樣嘢我真係好想知。如果譬如話我係印尼人咁，如果係印尼開 event 嘅話，咪係真係用翻印尼嗰啲本地。但係譬如話我分鐘我去嗰度取心鋪啊，喺外國噶嘛，咁外國嗰啲嘅時候， 講英文 係啦，寫唔你會唔會我帶印尼嗰啲喺外國喺嗰度叫你幫手嘅時候話唔得啊，溝通唔到啊，語言問題，或者咧我咧同個雲咧講咧係語言就呢、這個係落雪嗰啲雪嗰啲我搞唔到，唔係我範圍。 佢冇落雨，佢有落雪啦，但係係 啦，唔係我範圍裡面咁sorry， 唔係咁得。 我唔知咁系咪即系多国语言咧都需要精通咧？如果系咁嘅话， 呢样嘢就真系都几有趣咯。 咁唔系嘅嗱， 如果系印尼嗰啲 media 去嗰度访问嗰啲语师，其实可以问你净系印尼啦，定系你可以去 international 先？ 喂，点解冇人问过呢个问题嘅咧？即系等于嗰啲宠物全心思啫嘛，应该唔关语言事嘅嘛，应该都系嗱。你如果话系咁样谂咧，我就会谂啦，即系同个雨或者同嚿云沟通，可能系扮嗰啲声咯，即系扮个雨落雨嗰啲声啊，又或者系扮嗰啲风嘅风向嘅声啊，即系可能风都有好多唔同嘅风噶嘛，咁会唔会系咁样咧？ 但系讲明系雨丝啊嘛，佢冇话系可以雪啊， 雪丝啊， 霜啊，或者另外一样嘢，佢冇， 即系佢唔落雪但系落薄。咁啊嘛，有 咁样系啦， 嗯。 但系如果喺印尼嗰度咧，有时系即系冇乜雨落嘅时候咧，我唔知道会唔会叫佢哋真系去嗰度祈求雨，唔得唔得咧？两样都系差唔多啊，都系咁样沟通，照讲一下。 嗯，即系叫得佢唔好落，亦都可以叫佢翻嚟，诶、哎，翻嚟，咁样帮帮手，帮帮手咁样，咁啊唔知道系咪真系得啦，即系都系好似阿格先生嗰句啦，即系呢啲我哋都冇根据，只不过系即系佢哋嘅一个传统文化同埋习俗啦，亦都真系有一个咁样嘅行业咧存在喺一啲嘅活动里面。咁大家如果真系见到相关嘅报道啊，或者见到一啲媒体拍咗个影片咧，咁你就知道哦，原来有一个咁嘅人咧，突然间诶、哎、叫你停一停先嘅活动，然之后出到嚟咧讲嘅嗰一番说话咧，就系有一个咁样嘅作用啦。咁呢个就系印尼嘅一个传统嘅文化啦，有机会嘅话咧，即系不妨都可以睇一睇啊！首先咧，讲咗印尼嘅传统习俗，亦都送上咗一啲传统嘅民族音乐啦。 呢首歌叫做《Toba Dream》嘅 theme song。 嗯，亦都系有好多唔同。其实咧，印尼嘅仪式系咪都会伴随住一啲印尼嘅传统音乐嘅咧？吓， 呢啲你话系嗰啲仪式，照讲就系佢哋每个人都唔同噶嘛， 心底里播紧可能。 佢哋每个人都唔同噶嘛，可能会有噶，唔知噶。 有时都几得意嘅，即系我觉得配合埋呢一啲嘅音乐咧，去营造嗰个画面，或者其实有时都系俾一啲观众咧多啲气氛去投入嘅。我觉得，即系可能未必真系需要做呢一样嘢嘅，但系有个背景音乐或者有一啲传统嘅民族音乐咧，亦都会令到你觉得嗰件事好似合理咗，即系觉得诶、哎、有气氛，好似真系似啲，好似 work 啲咁样啦。即系所以就系、是、外在观感同埋内在系咪真系有个实用性喺度咧，系两回事嚟嘅。咁不过咧嗱，实用嘅嘢咧就好紧要，特别系如果要保护自身健康就更加重要啦。所以今朝早咧都有个好重要嘅信息要同大家讲嘅，就系关于咧18岁至到59岁人士咧可以打第四针疫苗啦。咁啊，根据联合科学委员会及专家顾问团咧喺之前5月19号作出咗呢一个暂议共识建议 啦。如果未曾接受感染、未曾受感染嘅18至到59岁人士咧，若果有较高风险暴露或者咧系有个人需要嘅话咧，就可以接种第四剂嘅新冠疫苗咧，获得额外嘅个人保护啦。咁啊，有头先讲嘅话，较高风险嘅人士咧，系包括咗啲乜嘢咧？如果你系喺医疗机构度工作啦，喺安老或者残疾人士院舍嘅员工，又或者咧工作环境有较高嘅暴露同埋传播风险嘅员工，咁啊包括咗咧系可能参与抗疫工作嘅人士啦，提供咗跨境运输服务或者喺管制站同埋港口工作嘅人士，又或者咧如果你有个人嘅需要，包括咗咧要去海外升学或者系旅游的话咧。咁第三针同埋第四剂疫苗咧，如果你真系要需要接种啦，或者系真系决定咗要接种咧，记紧啦，第三针同埋第四针咧，最少要相隔6个月嘅时间嘅。咁相同嘅做法咧，都系适用于喺同一个年龄组别嘅康复者。咁即系话，如果你只要系18岁至到59岁，而你系曾经确诊过嘅人士啦，但系你喺第三针同埋第四针咧，最少间隔6个月，或者你有以上嘅需要咧，都可以咧系根据头先讲嘅一啲指引同埋安排去接种嘅。咁记住啦，其实咧都可以去到一啲嘅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啦，或者系公立医院嘅接种站嗰度咧，就系去接种疫苗嘅。咁记住咧，就系咧5月26号咧，即系早几日啦开始啦，其实已经可以上到去网上嘅预约系统嗰度预约噶啦。咁个网站咧就系www.covidvaccine.gov.hk。咁如果你都有需要，或者你系符合头先讲嗰啲要求嘅话咧，咁就可以上网嗰度预约接种疫苗啦，加强自己个人保护啦。 Dan ini adalah pesan untuk dosis keempat vaksinasi COVID ya. Karena sekarang ini untuk orang usia 18-59 tahun yang berada di kelompok resiko tinggi boleh mendapatkan vaksin ini asalkan sudah lewat 6 bulan dari vaksin ketiga atau sudah sembuh dari COVID 6 bulan. Nah sekarang ini udah boleh vaksin keempat. Dan para ahli juga menyarankan kalau seandainya vaksin keempat ini memberikan perlindungan tambahan. Dan yang belum pernah terjangkit ya, itu boleh melakukannya. Nah, orang usia 18-59 tahun ini yang dalam resiko tinggi termasuk orang yang bekerja dalam sektor kesehatan. Atau yang kerjanya di panti jompo atau panti-panti lainnya, atau bekerja di resiko tinggi contohnya di bagian transportasi ya, yang sering harus lewat perbatasan juga, atau ada orang yang punya kebutuhan khusus untuk ke luar negeri misalnya untuk bersekolah atau jalan-jalan ya. Nah kalau seandainya sekarang ini ingin untuk divaksin, boleh pergi ke CVC tempat vaksinasi ya, dan juga di rumah sakit tempat vaksin boleh ngambil tiket, boleh untuk divaksin pada saat itu. Atau dari tanggal 26 bulan 5 ya, yang barusan lalu ini, sudah boleh di booking online untuk vaksinasi. Dan websitenya itu boleh ke www.covidvaccine.gov.hk. 以台话你知。 Banyak masalah tulang, sendi dan otot disebabkan postur buruk terus-menerus sehari-hari. Latihan korektif bisa memperbaiki keadaan? Bisa. Tapi butuh waktu sebelum merasakan efek latihan korektif. Dan latihan ini tidak cukup untuk mengoreksi masalah serius seperti nyeri punggung bawah dan bungkuk. Selain hanya latihan korektif waktu masalah datang, kita harus lebih memperhatikan postur. Contohnya, menjaga punggung tetap tegak untuk menurunkan resiko otot tegang. Juga harus menghindari kejadian yang dapat menyebabkan rusak parah pada otot dan jaringan lunak. Contohnya, sebelum mengangkat barang berat, perhatikan berat dan bentuknya. Kalau terlalu berat, minta bantuan. Jangan coba-coba untuk memindahkannya sendiri. Oh, waktu mengangkat barang, pastikan dipegang dekat ke badan dan punggung harus tetap lurus. Jangan cuma gunakan otot punggung dan punggung belakang, karena bisa menambah resiko cedera. Pakai juga otot perut, lengan, dan kaki. Untuk informasi tambahan tentang pencegahan masalah tulang, sendi, dan otot, dan belajar tentang postur yang benar, tanya Pusat Kesehatan Distrik atau District Health Center, dan bergabung di sana tanpa biaya. Mari mulai hidup sehat bersama District Health Center. 二台话你知。 嗱，格先生，所以头先咧，我哋讲咗一啲咧关于接种第四剂疫苗嘅安排啦。咁啊，如果咧你都系符合资格嘅人士，或者如果有个人需要嘅话咧，咁啊增强保护咧都系不可少嘅。可以上到www.covidvaccine.gov.hk 咧，就系预约接种啦，同埋都可以睇多啲头先我哋所讲嘅相关资讯嘅。即系打针，我成日都觉得除咗个人保护之外咧，亦都要真系将呢个资讯咧，可能带俾身边嘅一啲家人啦，或者系朋友。咁啊，特别系如果头先我哋提到啦，一啲高风险嘅人士啦。或者如果个人有需要的话呢，咁都鼓励大家系接种疫苗打齐针，咁个人保护同埋其实身边嘅人嘅保障亦都系会强啲啦，咁大家都可以留意多啲啦。 Jadi kalau butuh informasi mengenai vaksin keempat yang memang mulai sudah bisa dilakukan buat yang membutuhkan, boleh cek informasinya ke website-nya ya di www.covidvaccine.gov.hk. Jadi bisa lihat sendiri untuk kebutuhan sendiri apakah memang divaksin lagi yang keempat ini. 礼拜咧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下个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继续有 Beautiful Sunday， 拜拜格先生， 拜拜， 祝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日，希望大家有 fruitful 嘅一日啦。